第四，忏悔业障。 我们的业障重，如何消除呢？诵经、拜忏、修福，能否消除得了业障，并没有定论。障者是障碍自性， 而自性有无尽的智慧德能。 障碍之来源是业， 而业是由造作而来的。 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 而造作完了叫业。 古德说， 诵经拜忏修福所造的是善业，将来在三善道享福；而造恶业，则在三恶道受苦。善恶都是属于造业啊。 如果妄念烦恼日渐的减少，业障是可以渐除的。 而如果知道这个事实，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也就可以消业障了。 会念经的人是修清净心，诵经的时候不起一个妄念，可以消业障。读经与念佛同样一个道理，修福拜忏也是如此。 所以全神贯注，不杂妄想，即是清净心呐。 第五，随喜功德。 贪嗔痴三毒是与生俱来的，此外尚有一个严重的烦恼，嫉妒傲慢也是障碍。对治的方法则用随喜功德。 例如见他人从事于利益社会民众的慈善事业，心中升起了嫉妒障碍之心，甚至于加以批评讽刺，则罪过甚大呀。 此不仅对其个人有所伤害，乃是对整个社会大众都有影响。 而如果是随喜，则与其所得的功德一般无二。 假如自己的财力、人力都不够，应该尽心尽力地帮助他， 成全他， 生欢喜心， 赞叹他。 成就别人的善行善事，就是自己的善行善事。 而培养贤能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六祖慧能大师初到南方的时候，没有人认得他，因为风动幡动的公案被印宗法师发现了，不但为其剃度， 而且还拜慧能为师。 此种的度量真是古今少有啊。而一般人的心态则是 只要有人比我高明，我一定要想办法打压他，使他不能出头啊。 所以慧能大师一生度众的功德都是印宗法师的，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呐。 第六，情转法轮。 法轮是一个标志，通常佛门的标志有三个。 第一是法轮，第二是莲花，第三是万字。 万字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表吉祥。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象征，轮是动的， 而心不动。 轮是动静不二， 空有一如。 轮周是有， 而心是空。 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没有。 它能代表空有、性相、动静，用它表法。莲花代表清净， 污泥比作六道， 水比作四圣。莲花开在水的上面，连佛法都不染，表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 所以佛法不能执着，一执着就不能超越了。 情转法轮， 也就是普遍地介绍佛法与社会大众， 使人人均能接受佛陀的教育。 雷勤法师大德弘法讲经，法会必须隆重， 使众生有尊师重道之心，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这并非是法师要人恭敬，应知道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道场中有一种人是影响众，他有修有证，其学问道德可能好过讲经的法师，可以不必来听，而他每会必到，目的是在激发听众的信心。 例如经中所说的即孤独园长者之诚恳请佛说法，足以为典范呢、啊。 过去在台湾，周邦道老居士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影响众， 而他的国学佛学都好。 在台中，李老师讲经每会必到，不必说，李老师的学生学讲经他也参加，而且还写笔记呢。 所以李老师时常的赞叹他呀。 第七，请佛注释， 这一条也非常的重要。假如请佛给我们说法，毕竟立根的人很少，有几个人能听一次经就开悟的呢？ 而大部分人的根性比较迟钝，必须要长期的熏习。 若是希望达到长期熏习的效果，则一定要 请佛常住世间。 在中国过去的佛教道场，可以说都是专科大学，建立之后有许多经历几百年 甚至一千多年 不断的讲经教学， 所以人才辈出啊。 近代的情况表面上佛教很兴盛， 而实际上则是没有什么有成就的， 原因是没有一位法师常住在一个地方弘法， 若是有则是短期讲一部经，讲完了就走。 此诚古人所谓 一日曝之十日寒之， 只是做一点佛教的宣传工作而已， 其他的效果则都谈不上啊。 过去李比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立了台中莲社， 弘法四十年如一日，坐育人才， 偶尔也到外地讲经，最多一两日即返，其辅国有名之功是看不出来的。祖师说， 佛法修学最重要的是一门深入，尤其是在自己修学还没有成就的时候，等到真正开悟了，悟后起修，才可能涉猎其他的法门，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为达到此种程度，必须要守一门。 自古以来的教学都不离开此一原则， 而现代人一入佛门即博学多闻，样样都学都听，不知道哪一个法门好，应该走哪条路，迷失了方向，反而把自己的清净心搞乱了，受到很大的伤害啊。 纵然是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也是无能为力。一个道场，一个老师，始终接受一个人的指导，教学效果才能见到。今天真正对于佛法有造诣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要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呢？ 在此情况之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教导我们老实念佛这个法门，真是慈悲呀。 因为唯有这个法门自己修学比较容易，不需要善知识时常教导，只要老实念佛决定成功，在此时代最为契机了。 第八，常随佛学。 学佛与佛学是两桩事，佛学是以佛法当学说来研究，与了生死出轮回不相干， 而学佛是以佛作为榜样，身口意三业要学得与佛一样。 常随是不间断，佛不在世则依照大圣经典修学，即是常随佛学。 所以这部《无量寿经》要读熟，要正确的理解，而且要变成自己的信愿行为。 第九， 恒顺众生。 众生有迷有悟，迷得多，觉悟得少， 所以一定要随顺，不能勉强啊。 此法门我们知道是所有法门中最究竟圆满至高无上的法门， 但是还有许多人虽然已经觉悟，而对于此法门不承认，不能接受，那就要随他去，不能勉强啊。 连诸佛如来都不能勉强一个众生，我们有什么能力呢？ 如果勉强，则自己必然会生烦恼，反而障碍了自己的修持。 等你升到极乐世界，成了佛菩萨，有了三明六通，你就知道他在哪一道，再去度他。 还要等他的善根成熟，才能帮他一把。 对一切众生的习气烦恼更要随顺。 古德说，我们的第一件大事是先生西方，六道轮回太苦了，这一生是最后甚了，所以什么事都要随顺呐。第十，普皆回向。 回向是破执着，把所有一切所修的福报功德都分配给大众共享，这叫回向。不回向，所修功德是有限量的， 而一回向，所修的功德福德则是无限的。 此乃唯心所变，佛与大菩萨的福德智慧是圆满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 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文殊菩萨也不例外。 不但此二菩萨，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都能遵从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此是华严会上的一桩大事， 也是弥陀48愿中第36愿的广说。 这一切大众皆是由西方世界来此表演并招生的。10愿是纲领，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大愿， 而愿愿都是度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圆成佛道啊。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按一般大圣经典中所说，即如来成佛之后所住的果地， 而未成佛时称为因地。 就本经而言， 诸佛如来究竟圆满的功德法即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 佛叫我们念佛， 而佛自己也念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切圆满的功德法，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知道的人不多呀。 而真正知道的人，没有不死心塌地的念，一时一刻都不会休息啊。 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 此是赞叹与会的菩萨 自行化他圆满的功德， 把心中的阿弥陀佛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自利不妨碍利他，哪个地方的众生缘成熟了，就前往去度化。 所以游步十方，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 行权方便， 权是权巧， 也就是善巧方便。 如普门品中所说， 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说，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众生喜欢什么样的相貌，他就变成什么样的相貌， 这样众生才肯愿意学呀。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 这是双关语，究竟彼岸是成佛，菩萨为成佛希望自己成佛， 而又把成佛的方法介绍给众生，希望众生都成佛，是助他成佛。 所以这句话是自他双关语。至于成佛的方法，就是指这一部经。依照此经修行很简单，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念佛成佛，究竟彼岸。 而真的搞明白了，则对一切经论都可以放下了。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全在此， 其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法门也都在这一部经典里面。 所以此经为大总持的法门，佛菩萨虽类化身，以佛身为最高。 上有应以恶鬼身得度者，即以恶鬼身而为说法。 台湾有一位朱敬昼老居士，在佛教界很有名。 他是1949年到台湾来，办了一个台湾印经处，向各处募款印经。 凡是他印的书都送我一册。他在抗战期间 担任西康青海两省的税务局长。 有一天在朋友家里打麻将，夜间20才散，他是走路回家的。在黑暗途中见到前面有一位女人，走了半小时才忽然想起， 一个单身妇女半夜里在荒野行走，颇不寻常啊，而且这个女子只露上半身而无下半身呢。 他亲眼看见，于是才相信的确有鬼道，也因此而信佛了。 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 坐思视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 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城，坏诸欲堑。 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 以诸法药救疗三苦，生灌顶阶，受菩提记。 舍兜率，降王宫。 未成佛时为后补佛， 居住在兜率天的内院。 佛降生于世，必定是在帝王家，这样对于将来出家弘法立生有很多的方便。 因为名闻利养为世人所敬仰，而其实并无真正的价值啊，可以通通的舍掉。 所以出家修道，其成就高过了帝王。 以上是投胎与出生为八相成道之二相。 弃位出家 是八相成道的第四项，是将人间的荣华富贵一律舍弃， 示现了出家学道。 苦行学道，坐思示现，顺势坚固， 这不过是来表演给世人看的，使人对其成就升起仰慕之心。 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这是八相成道的第五相，降魔， 是用定与慧来降魔。 我听到了很多，有人遇到了魔障，其中较重的就是神经分裂，很麻烦。很多年轻人受过了高等教育，学佛学了半年一年就得了神经病。 而这种事在中国与外国常常遇到，不能不小心不谨慎呢。 今年在旧金山有位同修受到了魔鬼缠身，我问他，你是不是喜欢神通？他说， 是啊，我是喜欢神通啊。 所以凡是喜欢神通感应，魔即得其变。佛经中魔分为四大类， 一是五阴魔， 就是色、受、想、行、识。有身体就有苦， 就有生老病死。 受是感受苦乐忧喜，想是想前想后，行是迁流变化，刹那刹那的衰老，一天一天的走向坟墓，人生有何意义呢？ 而事业做得越大，造的罪业就越重，受的苦也就越多。 事是记忆的印象。 第二是烦恼魔， 烦恼能折磨人，有贪、嗔、痴、慢、疑、恶见六种的根本烦恼。 第三是死魔， 叫我们道业不能成就，修道尚未成功，寿命到了，再投胎又要重新来。 而一次的生死，就把以前所学的通通忘光了。 以上三种均是属于本身的。 第四是天魔， 也就是身外之魔，外在的诱惑。 愿分内外， 内面的是十恶，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轮回中受苦，不能成就道业。 而外面的就是冤家对头，随时都想要来伺机报复啊。 得微妙法，成罪正觉。 所谓八项成道中之第六项成道，微妙法就是指的此本无量寿经。 念佛成佛。 向下是八项成道之第七转法轮。 而修学成就之后的事业，即是帮助一切众生。 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 这就是法缘成熟了，一切天人皈依敬仰，接受他的教学。 而众生的根性不同，有的已经成熟了，有的则未成熟，也有无善根的，可分为三等。 已经成熟的乃是久远的善根成熟，他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到了，一定要给他成佛的法门，就是这部经了。为成熟者讲其他的法门，他听了喜欢， 所以要恒顺众生，以随其愿呐。 破烦恼城，坏诸欲欠，洗濯垢污，显明清白。 这几句是一切诸佛示现人间讲经说法的宗旨。从前城有城墙，此处是比喻 烦恼坚固如城墙， 欠是护城河， 而欲望是烦恼的根源，要懂得知足常乐，多欲则多苦啊。 洗濯垢污是破迷， 显明清白是开悟。 垢污也就是污染，今天人类身心的污染乃是前所未有。从前人知道的事情少， 接触的人也少， 所谓 知识少时烦恼少，世人多时是非多。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就是最严重的污染。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台大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先生的家中，正好教育部的几位官员在座，谈起了当时老总统蒋公 提倡文化复兴的问题， 要请方先生提示意见。方先生他说， 首先啊，要把台湾的报纸杂志一律停刊，广播电视一律取消，因为这些东西 天天都在破坏中国文化。 有几位官员表示， 这很难办到啊。 后来又谈到美国，方先生说， 将来啊，美国亡国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 我们修行要随顺众生，家人看电视不能阻止，但是我们看 一切的镜像皆是虚妄， 并不沉溺其中就好了。 而如此也可以勘验自己的功夫啊。 调众生 是调伏众生的烦恼习气，大家的嗜好欲望不相同， 所以彼此相处就会有摩擦呀。 在佛法中讲到调和，最具体的就是六合敬。 宣妙理 就是宣说真理，把事实真相真正的了解了， 这样想法做法就如理如法，没有过失了呀。 主功德， 积功累德是最正确的想法跟做法。 是福田， 修福在此经中说的最为详细。 以诸法药救了三苦， 三苦是三界之苦，六道皆苦，欲界天苦苦、坏苦、行苦都有。色界天欲断了没有苦苦， 而仍有坏苦、行苦。 无色界天，无身体，无坏苦， 但是仍然有行苦。 佛说的一切法是治我们苦病的。 生灌顶阶，受菩提记。 灌顶是密法，灌是以真实大慈悲加持，顶是至高无上的佛法。 换句话说，就是以至高无上的佛法传授于你，谓之灌顶。 这部经典是十方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今天把经典展开，恭恭敬敬地读诵一遍， 即是十方如来给你灌顶一次。 现在没人知道，真是可惜呀。此经念一遍有一遍的好处， 念一遍有一遍的悟处， 念一遍有一遍的境界，真正体会到诸佛确实是在替你灌顶啊。 受菩提记， 即是受成佛之际， 也就是预言尔后何时往生，何时圆成佛道。 未教菩萨作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 前面讲到 灌顶受记， 其真正的意义要知道，佛法是真实法，绝非迷信。 而菩萨成佛之前需要多次的受记。 密教较多，以至高无上的法门传授于众生，谓之灌顶。 而古时候印度国王登基的时候就有灌顶的仪式。 阿舍离 翻译为鬼范师，其言行可以作为学生的鬼范，等于学校的指导教授，为了教导菩萨， 所以示现佛的身份。 古代的师生都生活在一起，不仅是听老师讲经说法， 还要向老师学习生活的修持。 老师的一举一动都是给学生做榜样，佛法世法均是如此，因而恒常在生活中学习，学以致用。 所以学与实际的生活要相应啊。